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由台北净宗学会跟我们开始做双向的联系。那么这个沟通呢，可以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见面。我们得力于高科技的发达，确实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同修，我们每天都能够做到面对面的接触。这是在过去我们梦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成事实了。科技不断的在进步，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的在革新，画面音响越来越逼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桩好事情。今天世界的不安，社会的动乱，有许多人探讨这个因素，希求解决之道。我也遇到许多人来问过。我的看法了，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儒家所说的人不学不知义，义就是应当做的事情，不应当做的事情你去做，这就是不义了。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去做，这叫义。所以今天义务工作，由此可知教学重要。中国古代朝野这些贤哲都懂得这个道理，都重视教学。《礼记》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什么最重要呢？教育最重要。教育大致上呢可以分为四个项目，四个项目是一体，决定不能够分割。第一个是家庭教育，第二个是学校教育，第三个是社会教育，第四个是宗教教育。这四种教育是以家庭教育为根本， 宗教教育达到究竟圆满。这四种教育办好了，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如果把这四种教育疏忽了，天下焉有不乱之理呀？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上，西方人已经重新肯定，承认中国人有智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在83年在纽约弘法的时候，当地的美国人就是这样称赞，说全世界一个人一个人比，中国人第一，两个人两个人比呢，犹太人第一，三个人三个人比，日本人第一。这意思很明显呢，中国人一个人一个人比世界第一了，可惜不团结。他们肯定全世界最团结的日本人。所以他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我一看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他们听了很惊讶，为什么上帝安排的？我说中国人团结，你还有饭吃啊？我们这一笑了之啊。外国人佩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挖苦中国人不团结。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呐！中国人本来是团结的，所以"团结"这个名词在中国古时候没有啊。中国人用不上啊，为什么呢？武伦的教育就是团结，外国人没有这个教育，所以他们要讲团结。中国人本身呢，天生是个团结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团结呢？我们把祖宗的教法了，丢掉了，不要了，所以现在比不上外国人。外国人讲团结，我们不讲团结，伦理也不讲，团结也不讲，怎么能比得上外国人呢？祖宗的教育，我们要细心体会呀。那是千万年智慧经验的结晶呢，不可以疏忽。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利苦得乐的大道理在呀。很可惜，近代中国人忽略了，以为这些是旧的东西，旧的东西应当被淘汰。 啊，有没有看到？2000年前，汉武帝为国家制定的教育政策，遵从孔孟的学说，教导人民。没有多久，明帝时代，佛法传到中国，被朝野所认同，全面接受，于是主宰中国教育的就是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了。2000年来，改朝换代，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啊。典章文物制度有改变，有革新，唯独教育这2000年。没有改变过啊！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他为什么不改变？细细想啊，这是真理的教育啊！真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怎么能改变呢？一改变呢，天下大乱啊！到民国来改变了啊，满清推翻之后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呢，啊，这100年，这个社会人心所产生的变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所没有，啊，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去多想一想呢？教学重要啊！学什么呢？学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那我们要问孔孟、大乘佛法，他教人教什么？可以说儒佛都是一致的，教人要沉静，仁慈博爱，古圣先贤的教育，这6个字涵盖尽了。我们放弃了，放弃了现在社会是不成，不成虚伪也，不敬，傲慢，不仁，自私自利，不慈，没有爱心呐。不但他不能够爱人，不能够爱物， 他自己都作践自己，糟蹋自己，不知道爱自己。入佛大乘教育内容啊，如此而已。我们想一想，现在社会是不是需要？70年代，英国汤恩比波斯呼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所以现在西方人重视汉学，西方人重视佛法，这几年来，英国学校里面，小学、大学、中学课本里面有佛经的内容了。去年我在澳洲，那边同学送了2本学校教科书。是英文写的，我也看不懂。他告诉我，佛学学校教科书，学生上佛学课程，这是基督教的国家。学校采用佛学课程，难得了，我们看到非常欢喜。所以将来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外国人带头，外国人现在先干，然后我们中国人跟进了。我们老祖宗东西我们不要了，现在外国人请去供奉，我们这里打倒人家那个地方供奉，真是论语所讲的德不孤必有邻我们老祖宗的子孙不要他，外面有朋友爱他，他不孤单了。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我们要觉悟不觉悟永远还是跟着外国人走我们国家虽然独立，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没有独立所以今天虽然一般讲教育很发达发达的是科技教育、工商业教育、公立的教育不是沉浸仁慈博爱的教育不是仁慈博爱的教育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我昨天从香港回来，今天早晨这边同修拿了一份报纸给我看印尼现在他们有7个宗教，听说有10000多人在一起做和平祈祷，这好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祈求世界上的宗教家至死仁人，个个深入自己的经典推动仁慈博爱的教育沉浸 仁慈博爱是全世界所有宗教教学的根本。啊，宗教会变成迷信，就是过分重视形式的这种祭典，把教学疏忽了。每一部经典都是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宝训，我们要有智慧认识清楚。谢居士给我的传真问我，佛妻念佛如何得力，还是沉静仁慈博爱？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一心专念决定往生。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告诉我们，念佛最怕的是夹杂，所以他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决定成就。啊，他这个三句话实际上是从大势至菩萨那里学得来的。啊，大势至菩萨教人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方法。都摄六根，就是我刚才讲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六根就都回来了。这都摄六根呐，啊，净念相继，用清净心，真诚心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念佛。净念了，净念里面具足不怀疑不夹杂才是净念，如果夹杂就不清净了，怀疑不清净了，啊，相续是不间断的，啊，我们懂得大势至菩萨所讲的这八个字的方法，哪有不成就的？啊，念佛堂过去堂主常常提醒大众，啊，放下万缘，一心正念，也是这个意思。啊，古德口头上常讲的老实念佛，这样念才叫老实。有疑惑有夹杂就不老实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老实的人没有什么大成就。纵有善根福德了，他不老实， 也很快的耗尽了。唯有真正老实人能够积功累德，这桩事情头脑冷静一点，观察细密一点，都在我们眼前呢。不比看古时候，现前就太多太多了，确确实实证明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希望同学们真正是要求往生，一定要放下万缘啊。万缘具体而言呢，就是自私自利啊，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万缘啊。这个时候沉静仁慈博爱啊，你念佛决定往生啊，而且往生品位高超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个台北念佛堂的画面很清晰啊，我们看得很清楚。